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呀，是1939年9月1号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来了一本书，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一本书，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莲娜日记》。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现代出版社的赵海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赵海燕，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海燕，《莲娜日记》啊，是你们社啊新近出版的一本书。 对， 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还不太了解这本书的内容。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大致的说一说吧，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本书主要描写的是二战期间发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一些事情，是一个苏联的少女，17岁的少女莲娜，经历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就整体书包括两个部分，1941年和1942年。1941年，他是在战争还没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这本日记了。从1941年5月22号开始记录的主要是他的生活，他的学校生活和小伙伴们的一些互动，还有他的家庭生活。当时他的整个生活里充满的都是一些学校的日常琐事，比如说学习呀、考试啊，还有一些心动的男生啊，然后对自己的一些性格部分的，比如说内向这部分的一个烦恼。但是转到1942年的时候，1941年8月开始，德军就开始空袭这个列宁格勒，然后整个列宁格勒就从一个很和平的一个城市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废墟，就每天晚上有很多炮击和空袭，然后整个城市的人包括莲娜也处于一个恐慌当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在整个这个战争过程，他们不知道是要怎么来对待这个战争，也不知道应该要去防空洞或者是怎么来防备这个战役。所以在整个1942年的时候，他们整个人是处于一个极度恐慌的状态，因为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呢，是德军把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包围起来了，断了他们的火车线，包括电路、电话线，就相当于这个是一个都孤立的一个城市，然后是像是一个孤岛一样，然后切断了所有的饮食来源，然后包括饮水，所有的都是受到限制的。然后当时他这个城市里面大概有几十万人，然后其中的一半以上都因为饥饿而逐渐的死亡。然后这个莲娜，我们的主人公，日记的作者莲娜，也切身经历了这一切，然后经历了他的妈妈包括他的奶妈一个一个的相继死亡，离他而去，最后他就剩下整个一个家庭里面就剩下他一个人，然后是那个状态是非常绝望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战争逐步开始走向胜利，他也逐步看见了一个曙光，大概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 《莲娜日记》是一本引进书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读者朋友看到中文版的这本书之前，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字版的，一些国家文字版的。那《莲娜日记》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是如何引进到中国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责任编辑赵海燕的介绍。 这个《莲娜日记》啊，其实最早开始是在俄罗斯出品的，是为了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 的一个战争胜利70周年，对， 所以它的最早的版本 应该是俄语 版， 俄文版，对、然后就开始有了法文版、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也包括有了英文版，然后我们就开始引进中国。对，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了啊，这本书有很多的不同国家文字的版本，那就说明这本书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反响，是不是呢？ 对对对，它这本书的版权销售是销售到40个国家和地区，对，包括欧洲的那些有名的国家，西班牙、法国，对，然后还有美国、英国等，还有我们国家的中国台湾地区，对，也是引进了这个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的一部分，对，但是这个选题呢，我们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的，也有一部分是向我们亲爱的祖国致敬。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虽然今年是主题出版年，虽然它只是一个少女的日记，但是我们觉得整个莲娜日记反映的是一个整个世界，包括全人类都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对，因为战争其实这个元素是一直存在的，但我们希望和平也是一直存在的。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当今图书出版界的一个追求畅销化、娱乐化的一个趋势上，我们希望能推出一个比较有质量感，包括主题是比较沉重的那种，比较稳重的一本书，对，所以选择了这个主题。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莲娜日记呢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主题，因为谈到了反法西斯战争嘛， 对对对，我们就希望比较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深刻反思的一个反思人性的机会。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其实也是莲娜日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啊，如果和其他战争题材的图书相比，那么这本书的特色还有哪些呢？ 这本书的特色的话其实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对，现在市面上包括一般的纪实文学都是从一个后人的角度，作为一个第三者，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来回望过去的一个历史片段，对，包括战争也好，包括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好，但是这本莲娜日记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当时的一个少女正在经历战争的时候写下的。所以其实包括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纪实文学是一种总结性的文学的话，其实这本莲娜日记就是实实在在的记录她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的感受。对，因为在写日记的时候，莲娜其实是不知道明天的日记应该是怎么写的。对，对她来说，其实整个过程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而不是我们其他的纪实文学包括的那种过去的一种形态。对，所以我们整个日记是随着她一起成长的，我们可以在日记当中看到她的一个恐惧也好，她的一个充满希望的那种感觉也好，都是她的一个完美的再现了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就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复仇者联盟里面的美国队长，就相当于保存了那一部分记忆，封存了70年，然后我们现在打开它，但是现在打开的还是当时的一个记忆。 可以说啊，特别真实的还原了当时列宁格勒保卫战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对， 那么也展现了就是人类即便是在这样的一场残酷的战争当中也不放弃和平，放弃生存的这样一些希望。 对，不放弃希望，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吧。 谈到了这本书啊，《莲娜日记》对于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啊，它是一本新书。但是我谈到另外一本日记啊，叫做《安妮日记》，可能不少的朋友都非常熟悉。《莲娜日记》刚才我们说了，谈到的是原苏联的一个小姑娘莲娜呢，她记录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当中的一些自己的感受。而另外的一本《安妮日记》啊，谈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啊，一个犹太小姑娘安妮，他和他的一家人啊，为了躲避当时的德国法西斯的这种屠杀，那么他们的一些记录。 对， 而很多朋友都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安妮日记当中说到的啊，他们白天呀不能够开窗，晚上不能开灯，天天说话呢只能是低声细语，一个月都不能够洗澡，食物呢又是日渐短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们仍然是一丝不苟地坚持着正常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日记其实和我们今天说的莲娜日记特别相似，都是少女写的日记。 少女的日记， 就这本安妮日记来说呀，不少的朋友其实有一些争论，争论点就在于安妮日记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我也是听说了这些争论。对对对，确实是有争议的。但是安妮日记这个它的真伪我确实是不方便说，对，来判断。 我只能说只有那些受到极度关注的，然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的作品才能有这种争论。 嗯，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关注啊这本《莲娜日记》。那么这本日记，这本书当中记录的这些内容和这些情节是真实的，还是说是有一部分虚构的呢？ 嗯，莲娜的这一部分，莲娜这个我们的《莲娜日记》呢，其实是可以认作是真实的。对，是真实的，因为包括我们书的后边有一个后记，就是他的后来发现这个日记的发现者也有写了一篇日记，是关于他是如何找到莲娜这个人的。不像安妮，莲娜是活到了1991年，就是他是整个经历了整个的战争，包括战争之后胜利之后他也是活了下来。对，所以我们其实能找到莲娜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后期的生活也保证了这个人物是真实的。然后他写到的战争期间的一些事情，其实整个列宁格勒战争期间是不只有一个莲娜日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历史片段，包括有一些小的日记片段是能找到的。然后另外一些是有他的一些报道，也是可以当做这本日记真实性的佐证吧。对， 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安妮日记啊，在这儿呢也把这样的两本书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那么谈到了安妮日记，写的刚才已经说到了是一个犹太小姑娘她的一些记录，但莲娜日记呢，她呢是一个以前的原苏联的小姑娘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安妮日记已经把这个战争的残酷性啊反映得非常充分了，但如果大家翻看一下莲娜日记，大家就会发现啊，在莲娜日记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战争的残酷性可能要比安妮日记更加的强烈。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食物方面吧。 对， 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啊谈到的食物呢是日渐的缺少， 对， 但是也能基本上维持这个一个人的 维持生计的那种，能生存。其实 对一天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量，但是到了这个莲娜日记，那已经不是说维持人的生存的食物量了。 对对对，因为整个列宁格勒是它是为期了872天，对，相当于是快3年了。 嗯， 这三年当中整个城市是与外界隔绝的，基本上是断了他们的食物供给。对，所以城内的一些所剩的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 嗯， 然后政府就开始分配一些每日的用量。 对， 相当于莲娜每天吃的用量是我们这本书的1/3 重量， 这么多是够他吃一天的，所以整个当时的一个饮食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他们后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陪伴了他们很多年的宠物，对，小猫小狗，到最后连小猫小狗都没有吃了，就疯狂的喝咖啡。咖啡拌很多很多水，然后就灌水，开始吃一些工业胶，因为那些工业胶里面有一点点肉的味道。对， 实际上就是实在已经没有 没有什么可 吃 的 了。 对， 我们刚才谈到的是和安妮日记做对比，这是食物方面，咱们再来说一说战争啊，真正的这个战场的情况。那么在安妮日记当中呢，他们实际上是在德国居住，为了躲避德国法西斯的屠杀，所以他们只能够是在他们当时家里面的一个后院，那么静悄悄的啊生活，但是并没有炮弹每天在他们身边爆炸。而在莲娜日记当中，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列宁格勒保卫战有多么的惨烈，可以说吧，那座城基本上已经被当时的这个法西斯轰炸了不止一遍两遍，而是很多遍。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残酷性，我们来听一听海燕她的感受。 整个围城期间呢，德军在列宁格勒投射了超过10.7万的一个燃烧弹和炸弹，发射了超过15万枚的炮弹。可以这么说，列宁格勒平均每平方米遭受480枚的炮弹。根据莲娜日记呢，它最多的一次是10几次一个晚上的空袭，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他说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他整个晚上睡觉都是穿衣服睡的，以便及时随时能跑出去。对，然后死亡人数可以说是不计其数，64.1万到150万不等，死了大片大片的人。 海燕，你作为编辑啊，是怎样考虑的保留前面就是莲娜在战前的那些生活的记录这么多的篇幅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的呢？ 是这样的，莲娜日记虽然写的是她在列宁格勒围城战役期间的一些战争的所见所闻，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本莲娜自己的生活日记，包括了她战前的这部分一些小心思，学校的生活，小伙伴的一些互动，还有她暗恋的男生这些小情怀，对。但是在战争开始的那一天，所有前面美好生活都结束了，战争就突如其来的来了，然后就摧毁了他原有的所有的生活。我保留这一部分战前的元素，就是因为想要让大家，让读者朋友们更能真实的体会到战争的一个残酷性，然后作为一个前后的对比来看一下莲娜的生活是怎么一步一步被战争摧毁的。对，因为战前她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其实最大的烦恼也就是考试不及格呀，然后遇到喜欢的人但是说不出来呀，然后就一直想自己为什么这么内向。但是她有一篇就写到空袭突然开始了，她跟她妈妈就觉得这个要怎么来应对，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她的生活里面就是有不断的有人死去，然后天天的空袭导致饮食和饮水各方面都特别缺，导致他们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如平常一样如常的进行。然而战前呢，其实我们的莲娜其实是对于德国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包括德国文学、德国民谣，她不仅仅是在学习普希金的一些诗歌，也在学习德国语言文学。对，但是然而这场战争就导致她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学习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她的敌人，对，正在摧毁她生活中的一切。对，这一点我觉得一个战争对于一个少女的摧毁是非常强大的。 另外我想啊，读者朋友如果细细的读了这两部分，也就是战前的莲娜和战争过程当中的莲娜，会发现战前的莲娜啊可以说就是一个小姑娘，而在战争当中的莲娜还是这个人记录的日记，我们就会发现哎呀怎么莲娜一下成大人了，这样的一个飞速的成长，在这个两部分当中大家也能够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对比。 对，仅仅是一年时间，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是整个这个莲娜日记所写的内容。对，1941年5月的时候她关注的还是她的一些小心思小情怀，等到1942年5月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亲人，整个家里面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是活下来的，而且他不是特别确定自己能活下来，但是觉得是有希望的，他就开始关注他自己未来的生活，就开始规划，已经不在乎为了与同学伙伴的这种小摩擦烦恼，已经开始烦恼整个的人生，然后整个祖国的未来。对，开始迅速长大，但是这一切的变化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年里面，12个月都不到。 现代出版社在出版了这本莲娜日记的同时啊，还推出了青少版的莲娜日记，这个事儿赵海燕非常清楚是吧？那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两版的莲娜日记有什么区别吗？而且为什么要再推出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呢？ 青少版是我们想针对青少年而推出的一个版本，相对于成人版来说，青少版是删掉了一部分，包括太血腥太残酷的一些场面，包括他们要吃掉他们的小猫小狗宠物，对，还有一些空袭的壮烈的这种惨烈的画面是删掉了一部分的，就是更加符合现在青少年的欣赏能力。 也就是说青少版的莲娜日记实际上是我们这成人版的莲娜日记的一个删减版， 删减版， 避免孩子们看完以后造成的那种心理创伤， 对对对， 太严重， 因为实在是太残酷了。另外这两本书的封面是不一样的，它的书的薄厚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对他们的对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做了一些调整。 刚才说到了啊，莲娜日记有成人版的，还有青少年版的。 对。 那么你个人认为啊，这个青少年版的莲娜日记适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的孩子呢？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其实更想和成人们看的一样，他说我要和大人看的是一样的书。那么，但是还是要给家长朋友提个醒啊，有一个年龄段要告诉家长朋友吧。 应该说因为我们这个青少年版是并没有加拼音的，所以3年级以下的小朋友们看的话确实会比较困难，只能是家长给他们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段。对， 海燕，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上了高中的这些朋友们啊，其实就可以看成人版的《莲娜日记》了，是吧？ 对，我觉得是高中的读者朋友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阅读的审美能力，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成人版的《莲娜日记》。 《莲娜日记》是一本引进版的书啊，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在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都出版发行了。那这个青少版的《莲娜日记》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吗？ 青少版不是的，青少版只有我们自己推出了，只有中国才有。对，因为我们考虑到，在国外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为一个对战争的回忆文学来定位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国内的读者，小朋友们也是有必要知道这个战争和和平的一些内容，所以特别跟版权商商议，我们做了两个版本。 韩燕，咱们就是说这本书当中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要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是哪些的内容呢？ 纵观整本书啊，其实它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因为它饮食缺乏的实在是太严重了。就大概有三个地方我觉得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他的宠物猫，他们一家三口人，一只宠物小猫吃了10天，就是已经缺东西缺到那个份上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奶妈，在书里面莲娜管叫他的叫他的奶妈叫阿卡。阿卡快要死的时候，就临去世的时候，莲娜是就会觉得阿卡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粮票还在有，所以他是希望莲娜是希望他的阿卡能早点去世，这样他的粮票就可以只有两个人来分了，就因为每个人都一张粮票嘛，所以三张粮票，但是只有两个人来分。写完这一段之后，紧接着莲娜就写到，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一段话，简直是太残忍了。就是整个战争的残酷把人逼到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度。对，第三个让我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他妈妈去世的那个片段。他妈妈已经是虚弱到不能走路了，就只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周围的邻居不停地来看他，但是也没有吃的，因为大家其实是知道他是饿的，但是确实没有吃的，只能是送给他咖啡，然后加很多很多很多的水，然后就灌进去，就让他维持一个饱腹感。但是他妈妈最终是去世了，而且是莲娜在日记里面写到说，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去世了，而整个过程他是没有知觉的，他就坐在妈妈的床旁边，但是没有发觉到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刚才呀，海燕说了他的几段印象深刻的记录啊，和吃的都是有关系的。在书中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段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刚才谈到的那个阿卡，他的应该就是他的家人吧，一起陪伴了他这么多年的家人，他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莲娜是这样写到的，说真的，如果阿卡死掉了，情况会好些，对他，对妈妈和我都是。目前我们得把食物分成三份，但是如果阿卡死了，我就能和妈妈对半分了。阿卡不过是张没用的嘴而已。我不敢相信自己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的心已经硬如铁石了。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008年的冬天，我来到北方的小城市念书，那是渴望着一次相遇爱情的美丽。那时的我没青春懵懂，不懂得爱也不懂得拥有。后来我们的生活是3点一线。我还记得那个冬天，那个飘着雪的冬天，我在步行街和你走了很远很远。